在是北京时间21:00。 想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型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型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请到江河市北外环清香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2月22日星期三，来关注国内资讯。为期40天的2017年春运已于今天正式结束，全国铁路春运累计发送旅客突破3亿人次。2019年北京世园进入到全面的建设阶段，预计今年底主要的场馆建筑实现封顶。世园会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后，未来10年我国举办的级别最高、规模最大的专业类世博会。目前，海南省印发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，对价格机制改革所涉及的重点领域建立健全政府定价制度给予规定。截至目前，全国已有北京市、江西省、湖北省、云南省等地出台了价格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。云南省发布最新的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规定，省级分散的采购限额标准由原20万提高到50万元，公用车优先选用国产的新能源汽车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一种音乐给人一种心情， 慢慢靠在我怀中，将你的失落，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。 他吧，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多情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 别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你让我胡思乱想。

我的歌。 Thank you.

存心骄傲，只为了，只为了美丽青草。小小一株含羞草，自怜自爱自烦恼。他只愁着情太少，不知道，不知道青春会老。 我只

光亮亮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们都来停留。 在深夜，电话响起，没有睡的我才想是你，也许他伤了你的心，也许你怀疑他的情，却总导致我们分离。多爱自己，在一时激情，